是吧？又给你时间让你去可以去换房，然后下边那家呢，他可能又给你时间，说我也不着急，你就先那儿。就如果能碰上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同时。 对， 但是时间没如果没有的话，可能不行。 对，但因为我看我身边其实有朋友他在换，就是换房嘛，我看他都是同步进行的，就是这边再把自己的房子卖出去，然后那边再跟。就是新买的那个在签约，就是两边同步进行，然后当然卖给他房子那个人也在同步进行，在干这件事情。 这种时候是最郁闷的，就怕中间某个环节出问题，那就可能就比较麻烦。 对， 所以就一定要跟对方尽量多的去要一些这种周期，就是不论你是换房也好，你还是买房，你还是卖房也好，就是这个周期一定要的长一点。 对，就是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控好，否则因为是一环套一环的。 对， 如果是某一环出现问题了，那你这个最后就问题就会很严重。 是的，我们这边呢有朋友来问啊，说想买一个大概就是六七十平不大的这种房子，通州区大概什么地方会多一点？ 它是二手房还是新的？ 二手房。 就是说，如果是想买二手房的话，我又说回来了，我还是会觉得你还是会去八通线沿线去看一看会比较好，因为其他区域就是你 六号线，我觉得也可以啊，是吧？ 对对，我可能会个人会比较 喜欢八通线， 对对对，因为你如果是像后面，比如说像。通州的核心区啊或者其他区，那个时候它可能会八九十平的房子就会比较多一些，只有在这个早之前的一些老城区，它可能会有一些，就是我不能说会有一些，就是老城区它六七十平米的这种小房子会多一些，所以说你可以去就是八通线六号线这个沿线去看一看。 好吧，那由于时间关系呢，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，那明天我们来聊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，明天见吧。 我爱谁跨不过，从来也不觉得错，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，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，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，却靠近了，逼我们视线交错，原地不动，我向前走，突然在意这分钟，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，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，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，向前。